再请听刑场壮别。 有娘，有啊，是客娘听 一半寒。

马起来去啊，马起来我马，为马起来侬，脾气为马起来我死的。现在一个冬天清早晨，明亮的天空白里人，在那广阔无边的大海上，有一只小船驶到江海一清，白色的风帆遮得满，海风阵阵吹得进江海一。 再请听《桃李颂》当中的选段《临别勉励》。 姑娘， 喂。 哎，我哪能不是一点钟没理啊？ 哦，对，那我来理吧。 哦，不要侬来理，反正我来帮侬理吧。 他情绪高昂，太兴奋。这盆鲜花难免心杀人，娘我儿子告诉他，老师教得我心杀人。 姑娘， 哎， 你几点钟了？ 哦，五点走了。 五点走了？ 哎， 哎呀，辰光已经不早了。 对，我来收拾收拾吧。 不，不要你收拾。 那我来吧。 我来收拾，我来收拾。侬休息休息。 好。如果说要我们留下来， 留下来也同样为革命。组织上已经安排好，不让你我多操心。 那如果组织有需要，可要我们两地分，一个去到家帮去，一个留下来做斗争。万一侬有点啥意见， 这问题你何必再多问？这样做，这又这样，你我帮两里分。在不同的岗位， 好，桂英，我告诉侬了吧。现在我决定留下来， 侬 多少老将我来披身。 请你不要再假笑，赶快准备要动身。 哇，桂英，不是笑，是真的。 真的？ 对，大大的宝贝到此来。得雕笔定花笔花生敌人趁你转移无法来生利，他们又同策划闹心，无为主人是我方，召开公子会向国家正式取生命。假使我们共产党以后的毛特人民为了不娘党的名誉的声色，我定要当上不出生的阳明，所以我再三请求留下来。不行啊，我相信你一定会得人。 就很轻松，应该与我待人。而花你是非是到家方去，是投身于革命的大家庭。家家弟兄生亲人，给你的兵不有保证， 工作争取留下来，留下来结成阴谋的人做斗争。我有你这样个同志给骄傲，你英勇的行为是我更尊敬，你是我亚队的好榜样，你的话我永远记在心。此去我不负党的样，我一定好好亚队努力就上去。 对， 不过你的资金都为尽，我为你的恩情我在心。 放心吧，苏州大旗我日把好，而花旗为有广大的同学们，任他的人生他光，他也将锋利的战术更有力，人生最大的幸福是什么？已有家人喜革命，在此地奋力为家来，不屈的同胞更高兴。 向往解放区。 Thank you. 走得很，无中生有来意哎，家务与我顾家生，不知哪里情况怎么。文英，是侬啊！快进来，快进来吧！文英啊，快侬外面发生个情况告诉我吧！哎，快讲一下侬。 嘿，侬啊，我刚刚进来，一都没留留侬进。 哈哈，对对对，请侬请侬。哎，我倒一杯开水给侬吃吃啊！呀，哦，喏喏喏，吃吧。 好。 哎，没好讲了。 侬心为啥这样子急呢？ 哎呀，文英啊，第一天日家真要侬我闷死去了，啥事体都不晓得。啊，好好，吃了就再讲吧。哎，没好讲了。那位莫比我那天特心也要自重起 王的云梯都能望，多少位 下面是年轻一代当中的唱段《读遗书》。 月生，我们不是你的亲父母，侬亲生的父母，在二十四年之里一牺牲。 妈，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我哪里会有失去的父母亲？月生，你父母是我们的老亲人，共同牺牲为革命，我们一起朝代步，被国民党归进给了们，敌人重新靠打我们不屈服，谁将你父母偷袭？你父亲在你敌人出师之地被枪杀，他英勇不屈，多坚贞，有得知敌人更残酷，你母亲生下你身体早不应，临死只得把血丝下埋，三大以后永远记在心。 这是一辈子人的生涯里，四周一片黑沉沉，刽子手都很多，举起了屠刀是狼群，我们就要赴营山，到明天再也见不到你的父母亲。苦恨犯恶犯同派，受死挣扎是报应，他们得去了你的亲父母，还得去了千千万万同志们。孩子啊，为了使你记下这血的人，我用自己的鲜血与你

做大子子的我家，我这里要儿他们定能发挥更大的思想性。 来到你的家乡啊，八连里， 苗岁就是我的家，我和他注定是海深，我啊不离啊，有何必要的有你的。我啊把你啊秋季十云的山茂林，我啊把你啊披靡冲下的大瀑布，我啊把你啊鸳鸯蝴蝶的大芦笙，我啊把你啊有你开灯的王府子，更忘不了有你的后辈我心爱的人。 你不记得我们一起大下舞去，一起把家打在 听众朋友，风雅小生袁斌中演唱的一组沪剧选段，今天就请您欣赏到这儿。你好，听众朋友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请您收听一组粤剧选段，先请听尹桂芳演唱的《盘妻锁妻》。 再请听金彩凤演唱的《碧玉簪》。 Yeah. 婆婆拉他上来我们夫妻从此苦默，谁知他怒气冲冲多自首，他是玻璃玻璃 下面是何英等演唱的《梁祝》。 最后是方亚芬演唱的《西厢记》。 不是风吹的马眼前痛，莫不是那万王宫的夜明中。不曾高啊把风雨弄，他家是儿女的在小仓中，他是英雄恨的穷，独自为搅乱之风谁自用，他求必中我一同，分明是把老兵过西东，观瓦一秋观当夜，只因其故此心痛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一组粤剧选段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